CIBS 人人广播， 光有病重空手道。 我是姚学明师傅， 空手道咧同任何武术都有，都光有病重嘅。好多人用柔中带光，因为我哋系有两种武术，一就系传统式嘅空手道，另外咧就是一个运动型嘅，即系点到即止。功夫有时咧修法自如咧就仲难过真系打落去。 光有病重空手道， 我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2022年12月21日星期四起，部分社交距离放宽，餐饮处所及宴会人数上限撤销，政府推出青年发展蓝图。政府建议中部水域人工岛增至三个，造价增至5800亿元。阿富汗塔利班禁止女性入读大学。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各位听众观众早晨，欢迎收听收睇千禧年代。今朝早呢由陈燕平主持的。先讲一节的靶场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的。昨日呢政府就公布了青年发展蓝图的，推出呢超过160项的政策措施，包括了进一步会扩大青年委员自荐计划，由60个增加到不少于180个。而就业方面亦都会增加八大中心领域的实习、就业和创业机会，恒常化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教育会资助非政府机构举办青年正向思维项目和历期活动。而住屋方面，除了青年宿舍之外，亦都会重推港人首次置业计划。有计划咧会喺18区成立青年社区建设委员会，等青年咧为地区发展同埋工程项目咧提供意见，亦都会推出一个一站式嘅青年资讯手机应用程式。嗱，有咁多项嘅措施啦，咁大家点睇咧？对于点样辅助青年发展啊，有啲咩意见咧？欢迎打电话嚟1872311 1872311咧，同我哋讲讲你嘅睇法噶。电话旁边咧，我哋先请嚟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嘅副局长梁宏正嘅。梁宏正你好，早晨。 大家早晨。 早晨，系你好。早晨，不如先讲讲啦。由于你哋嘅措施有成超过160项，不如先扼要讲讲你哋呢份蓝图嘅中心目标其实系啲乜咧？想达成嘅系啲乜嘢嘢咧？ 我哋咧呢个蓝图咧本身你头先讲好啱，我哋有分咗两大部分啦。第一咧即系讲出我哋对年青人嘅理念同态度。第二咧就係根據個措施啦。咁我哋其實最主要咧係希望第一能夠透過我哋嘅理念，透過我哋嘅措施幫年青人咧帶嚟一啲希望。跟住咧，亦都係希望咧能夠長期持續咁樣跟進青年嘅發展。亦都係希望咧透過呢個藍圖咧，能夠可以話到俾或者去促進到整個社會。是去關心青年的發展，從而長遠來講呢，是令到我們香港能夠成為一個青年發展型，青年發展型的社會。 讲到带来希望啦，咁不如我哋即系唔同嘅部分咧都倾一倾啦。首先咧喺置业嘅问题上面啊，因为过去咧都一啲嘅调查都显示咗啦，香港嘅青年人咧对于住屋方面咧有佢哋嘅诉求嘅。咁今次咧睇到咧就系你哋除咗继续推出呢个青年宿舍计划之外啦，亦都咧会再度推出咧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嘅。点解会将呢一个项目都纳入埋青年发展蓝图入边咧？因为佢其实个针对面咧就唔系净系青年人嘅、哦。 冇错，其实咧整体住屋嘅供应咧，都系我谂成个社会大家见到我哋有一个问题啦。咁喺政府嘅层面咧，我哋唔同局嘅同事咧，都系好努力咁样去增加紧住屋嘅供应。至于首置嗰度咧，点解我哋亦都系认为一个可以帮助到或者有利到？ 有希望去置業的年青人呢，其實以我們的數據來說呢，是超過八成的這個計劃的申請人呢都是40歲或留下的。咁所以我哋相信呢，如果能够推出呢、這个重推呢个计划呢，其实年青人亦都係好受惠 嘅。嗯，你提到就係超过八成都係40岁以下啦。如果係咁嘅话，点解唔喺个计划上面呢係专登就住呢一个年龄以下嘅群组呢特設一啲嘅计划，而係做一个人人都可以去申请嘅港人首次置业计划呢？ 剛才我亦都讲啦，即係一个住屋嘅问题呢，是整个社会去面对的，咁亦都是涵盖不同的年龄层，咁我哋亦都相信呢，在整体的住屋啊或者房屋供应呢，是有一个通盘的考虑的。 但当中会不会呢是划定考虑划定一些名额呢，专是给40岁以下，即、就是你哋的目标群组的？ 我哋而家呢，根据之前的数据呢，我哋是觉得本身對年青人咧個吸引力係大嘅，咁所以喺而家依個moment 嚟講咧，我哋係相信依個首次嘅計劃咧推出嚟咧，年青係會受到年青人歡迎，咁我哋而家係會用按照而家嗰個安排去咁樣推出。 嗯，另一方面咧，即系除咗呢个首置计划之外啦，譬如其他嘅一啲嘅关于置业嘅计划啦，譬如白居易啊等等咧，呢啲你哋又会唔会考虑特别针对住青年人咧去做一啲嘅措施咧？ 暂时嚟讲咧，我哋等于其实我哋都我头先都讲啦，即系整体嘅住屋系全个社会嘅事啦。咁喺政府嘅角度咧，亦都系一路提效提速咁样提量去建屋啦，咁我哋亦都希望未来嘅日子里面能够解决到住屋嘅问题。但係当政府喺度，即係整个政府喺度做緊呢一样嘢嘅时候呢，我哋认为喺中间亦都需要有一啲措施呢，去帮助或者满足到有一啲年青人对自己嘅居住空间或者独立嘅居住空间有诉求。咁所以点解我哋会话推出即係重推呢个港人首置啦，呢个第一。第二呢，亦都係优化我哋嘅青年宿舍计划。 嗱，讲到咧优化青年宿舍计划啦，咁其实早前咧你哋都同唔同嘅酒店或者系宾馆业界咧去提到有关于即系青年宿舍计划呢样嘢嘅。咁究竟到而家为止咧，个洽谈嘅进度系点样咧？有几多嘅业界人士系表示会有兴趣去参加呢个计划嘅？ 青年宿舍這個優化青年宿舍計劃呢，即是我們資助 NGO 去租用酒店的計劃呢，就剛剛在上個禮拜五呢，就在立法會得到議員的同意和批准啦。咁我們現在是努力去做緊啲細節，本身我們亦都有好幾間呢是傾緊，亦都有興趣的，咁亦都好希望在嚟緊未来的即是下一年的第一季呢，能够可以启动到，亦都是有年青人开始入住的。 明年第一季其实这个目标你们到现在为止估计是不是可以落实到的呢？ 是啊，我们认为是可以落实到，亦都是这个我们的目标来的。 另外一个就是关于你们自己本身的一些青年宿舍计划啦。咁啊，其实现在为止呢，只是有一个在2020年呢是入了火的。咁究竟呢，现在譬如在元朗啦，那个的青年宿舍计划呢，亦都是本来预计都是会在今年年底呢就会完成的啦。咁现在项目的工程的进度到底是如何的呢？ 据我了解呢，其实那个亦都已经是准备到好advanced 嘅 stage 噶啦，咁應該係好快會去招租啦，咁所以依一個係會好快咁樣落實，亦都係可能係下年年頭啦。咁同一時間咧，其實以我哋嘅安排咧，去到2025年咧，其實好多之前我哋已經 commit 咗嘅青年宿舍嘅計劃咧，都會陸陸續續落成啊。其實亦都係有一個即係比較相對正面嘅消息咧。其實我哋提出呢個優化青年宿舍計劃之後咧，亦都有一啲NGO 啊，或者一啲土地嘅持有人咧，都同我哋聯絡，亦都希望咧能夠建即係佢哋起青年宿舍。咁即係亦都係相應我哋原先個計劃咧，都亦都係一路行緊嘅，為一啲年青人咧可以提供一啲住屋嘅需要。 另外咧，你哋喺个蓝图入边亦都讲过咧，就系会透过卖地项目支援青年宿舍计划嘅，咁会系物色咧一啲合适嘅卖地项目啦，用试验嘅形式咧，要求成功投地嘅发展商咧，预留一定数量嘅单位支援青年宿舍计划。其实呢个构思到底系点样嘅咧？譬如话预留一定数量嘅单位，有冇心目中系估算咧？譬如系话要几多成左右咁样啊？ 这个计划呢是我们跟发展局一起合作的。现在发展局呢其实是物色近啲地，亦都我们大家中间沟通緊。那个做法呢就是如果他卖地里面呢会有一个条款啦，咁亦都是要求这个发展商呢能够起他的物业之余呢亦都是有一定部分呢去做一个青年的宿舍。咁呢個都係而家個計劃啦。咁我相信個計劃咧喺明年嘅賣地嘅時間嘅時候咧，亦都係會正正式式推出啦。 咁除咗喺居住方面嘅問題啦，喺呢個就業、創業同埋生涯規劃上面咧，其實你哋都有觸及到嘅。特別就係喺資助創業嗰方面啦。咁其實你哋除咗係即係協助啲青年人啊喺大灣區創業之外咧，喺香港方面亦都有一啲年青人有創業嘅要求嘅或者需求嘅，咁希望獲得政府多啲資助嘅。咁就住呢一啲希望喺繼續香港發展嘅年青人，你哋係點樣支援佢哋咧？ 其實好贊同陳燕平，我哋喺一路去同年青人溝通啦，因為我哋喺諮詢嘅過程當中咧，我哋都見到有唔少嘅年青人咧對創業有興趣。咁啊，創業咧，首先我想講咧，即係我哋嘅大灣區嘅創業咧，本身亦都因為香港係大灣區嘅重要一部分嚟嘅。本身喺如果佢哋對創業係有興趣咧，我哋喺香港本地又好，或者大灣區內地城市又好咧，我哋都係樂意去支援啦。咁除咗創業咧，我依度亦都要講講咧，好多人咧覺得創業就一定係創科啦。咁當然創科創業咧係好重要嘅一環，但係同一時間咧，我哋都見到年青人咧對唔同行業或者唔同方面嘅業務咧，或者商務咧都係有興趣。咁依度咧，我哋都會想係用唔同嘅方法咧去推展，包括去提供佢提供多啲嘅市場嘅一啲資訊啦，亦都係希望可以建立唔同嘅平台咧，幫年青人咧可以有興趣創業嘅年青人咧可以更加多嘅溝通。 你哋喺个蓝图入边咧，亦都有提到啦，就系视乎通关情况咧，会成立一个咧系大湾区香港青年创新创业基地联盟嘅，会建立一个一站式嘅资讯啦、宣传同埋交流平台，联系内地相关单位，一同支持喺大湾区创业嘅香港青年。其实呢个谂法到底会系点样嘅咧？同埋预计如果通关之后，需要几耐嘅筹备时间先至可以成立到咧？ 其实本身咧喺香港咧已經有好多團體咧係關注同埋支援咧香港嘅年青人去創業嘅。咁而我亦都理解咧喺疫情前，甚至喺疫情中咧，喺大灣區內地城市嗰方面咧，亦都係紛紛成立咗唔同嘅創業基地，個面向咧亦都係香港嘅青年嘅。咁所以我相信咧喺疫情緩和咗，我哋通關個條件呢亦都係好咗之後呢，我相信我哋會有多啲嘅即係會好快呢能夠可以推出呢、這個創業基地聯盟，等亦都可以支援到好多香港嘅年青人呢關於創業嘅資訊啊、創業嘅支援等等。 但係有冇一個時間表喺度啊？ 頭先都講啦，即係呢個都係要睇個通關啦。咁如果大家係覺得譬如話通關係可能係下年年頭嘅話咧，咁我哋都希望喺下年之內咧能夠做到，或者下年上半年啦，呢個係我哋嘅目標啦。 喺生涯規劃上面啦，即係較早之前咧，民政局資助嘅調查都顯示啦，其實參加中學生生涯規劃嘅學生咧，完成計劃之後咧，係提升咗佢哋對未來打算嘅意願嘅。咁喺個藍圖上面咧，點樣去協助有一啲咧係可能未必能夠係參加完生涯規劃之後都能夠提升到希望感嘅人士咧嚇？點樣去幫到呢啲缺乏信心嘅學生咧？ 呢个都系好问题。我哋喺咨询嘅过程当中咧，我哋发觉生涯规划咧，亦都系好多年青人、中学生、大学生，甚至离开咗学校嘅年青人嘅一个关注个点。咁 咁我哋首先喺藍圖裏面呢亦都提出喺生涯規劃方面呢教育局亦都做咗大量嘅工作，我哋亦都做咗即係民青局亦都做咗好多嘅工作，我哋點樣能夠可以加強個溝通呢，加強個協同效應，呢個第一啦。第二樣嘢呢，我會發覺即係我哋發覺呢年青人呢係希望更加早去了解生涯規劃，亦都有多啲嘅體驗式嘅生涯規劃。咁喺呢一方面呢，我哋未來係會努力可以係令到更加多嘅年青人更加早接觸同埋有多啲嘅體驗，等佢了解到嗰份未來嘅工作啊，或者未來嘅生涯呢係咪即係佢個 career 呢係咪佢哋想要嘅嘢囉。 另一方面咧，亦都睇到咧，你哋喺同年青人嘅溝通上面啦，你哋就話咧會設立一個手機應用程式，係向青年咧傳遞政府資訊。咁其實呢個手機應用程式會預計係幾時推出到咧？ 我哋咧其實亦都提出咗啦，我哋有呢個咁樣嘅手機程式嘅諗法，亦都會咧係邀請唔同嘅年青人咧俾意見，因為點解咧？我哋要確保咧呢、這個App 咧係切合到年青人嘅需要，喺唔同嘅層面上面，因為個涵蓋面亦都會比較闊，唔同嘅層面上面咧，年青人覺得係會有用嘅。我哋相信咧，我哋係會喺明年嘅明年之內咧，能夠可以推出。 但係除咗係發放資訊之外咧，你頭先亦都講到咧係吸納年青人意見嘅部分。咁點樣係透過呢啲嘅應用程式或者你哋其他嘅方法去真係吸納到年青人嘅意見，可以話到俾佢哋聽呢啲嘅政策制定真係有佢哋嘅聲音，可以俾佢哋睇到咧？ 你頭先即係我覺得溝通同埋交流咧係一個好重要嘅嘢。我哋在制定这个蓝图之前呢，其实亦都是出席了超过170个这个同年青人的交流和咨询的会议啦。咁我自己本身亦都是见了很多年青人同埋很多年青人沟通。咁我哋觉得呢沟通是很重要。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呢，我哋亦都会沿用返呢个模式去继续同年青人去沟通，包括沟通蓝图里面的理念啦，蓝图里面的措施啦，亦都去听他们的意见。本身这个蓝图里面有很多的着重点呢，亦都是靠沟通呢去听回来的。咁所以我觉得首先沟通交流是很重要，这个亦都是特区政府的一个态度。咁在未来的日子，我相信呢我们加深加广加阔这个沟通呢会带来好多好嘅成绩 啦。另外你哋亦都话会设立一个青年仪表板啦，咁就住咧青年人关注嘅议题咧，搜集资料同埋数据。咁呢个青年仪表板入边嘅资料咧，系咪会不时去更新噶？ 会嘅，因为青年仪表板咧，里面咧会有好多硬嘅数据。本身佢而家咧有啲系统计处，有啲咧喺政府里面唔同嘅部门。咁我哋會收集翻，用即係擺翻喺度做翻個分析啦。咁但係同一時間咧，我哋亦都會呢、這個本身佢自己都會係定時要去更新啦。咁我哋亦都會咧去做一啲遠性嘅調查啦。咁去理解或者了解年青人而家嗰個所思所想個脈搏喺邊度啦。咁所以呢個係會定時去更新啦。咁我亦都希望咧，能够通过呢个仪表板咧，令到成个社会咧能够更加关心青年发展，能够可以谂多啲点样去帮年青人未来能够可以成为我哋香港嘅接班人。 你哋嘅蓝图都提到咧，会进一步咧扩大咧青年委员自荐计划嘅名额咧，亦都会由而家嘅60个咧增加到唔少于180个嘅。其实可唔可以都讲下咧，即系你哋会用啲咩嘅准则咧去俾呢啲嘅年青人咧去加入唔同嘅一啲嘅相关嘅地方去吸纳佢哋嘅意见嘅咧？用啲咩准则去决定系会有啲咩人可以入到去嘅咧？ 我想首先呢，就是我哋嗰个数字你剛才提到是个諮詢委员会是由60个去180个，名额呢是唔止咁样。咁一向呢，其实我哋呢、這个计划呢都一路行緊，咁亦都系好受年轻人欢迎。我哋每次呢都系以数以倍计嘅申请，即系 oversubscribe， 即系 over application。 咁我哋都會係做一個interview 啦，咁最主要係面試，咁睇下年青人咧是否了解佢哋申請嗰個委員會嘅一啲相關嘅政策啊，佢哋有冇啲咩特別嘅意見啊？咁我覺得依個係重要嘅，自己本身可能年青人喺嗰個範疇裏面會有一啲專業啊，會有一啲諗法啊，係會幫助到政府未來制定嘅政策咯。 呢度會唔會係吸納到一啲咧唔同政見或者係甚至係有唔同背景嘅年青人嘅？ 其實咧，我哋依個藍圖咧，包括啲措施咧，都係面向所有香港嘅年青人。我哋嘅藍圖裡面咧，其中一個重點咧，都係希望能夠做到有包容性同埋公平性。咁所以一方面咧，我覺得我哋係會睇客觀嘅條件咯，正正等於我哋頭先面試，我哋會睇啲乜嘢咁樣。 好多謝曬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副局長梁宏正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凌晨侦测到一次本地有感地震。天文台话，凌晨1:03，中国东南部近岸发生一次3.6级地震，震央位于河源西北大约23公里。天文台接获超过100个市民报告，话感受到呢一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初步分析顯示，本港的地震烈度是修訂麥加利地震烈度表的第三度，即是室內有感，類似小型貨車駛過的震動。國家主席習近平應約同德國總統施泰恩迈爾通電話。習近平說，中德合作務實開放是雙方關係應該堅持的最重要特色。中方對在華投資的德國企業一視同仁，希望德方為中國企業在德國投資提供公平、透明、非歧視的營商環境。習近平說，今年是中德建交50周年，只要雙方堅持相互尊重、互利共贏，中德關係就一定能夠走得正、走得穩、走得遠。習近平又說，中方支持歐盟戰略自主，希望歐方堅持中歐互為戰略夥伴的基本定位，堅持中歐關係不針對、不依附，亦都不受制於第三方。施泰恩迈爾說，德方堅定奉行一國中國政策，德方願意同中方本住相互尊重、開放包容的精神，不斷推進德中關係進一步發展。七國集團領導人出年五月在日本廣島舉行峰會，日本放送協會報導，到時候各領導人將會參觀紀錄原爆實況的廣島和平紀念資料館。另外，日美兩國政府據報正是探討美國總統拜登到時順道前往長崎，若果成事，將會是第一個到訪當地的美國總統，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很可能一起前往。共同社報導，在俄羅斯多次發出核恐嚇的情況之下，此舉或者旨在向國際社會傳達日美兩國首腦強烈反對使用核武，並決心讓廣島和長崎成為最後的核爆地。泰國軍艦日前沉沒事故，海軍說昨日的搜救行動發現6個死者遺體，並且救起1個人，仍然有23人失蹤。海軍一艘護衛艦星期日深夜在巴蜀府附近海域巡邏的時候，遇到強風巨浪沉沒。軍方說，軍艦上有106個官兵，其中76人即時獲救。總理兼國防部長巴育已經下令所有軍隊指揮官調動力量支持海軍搜救工作。

不了。 唔系点歌啊，世杰。 瑞文，唔通你记起嗰套旧电影？ 认真啲啦，你。我哋嘅节目系讲环境同资源噶。 咪就系咯，今个星期我同陈家俊请嚟养殖达人介绍本地优质养鱼计划培植嘅马来西亚国鱼忘不了。 哦，唔知食完呢条鱼系咪真系忘不了呢？而我就请嚟天文台团队提醒老友记保暖小贴士。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2022年12月21日，星期四起，部分社交距离放宽，餐饮处所及宴会人数上限撤销。政府推出青年发展蓝图，政府建议中部水域人工岛增至3个，造价增至5800亿元。阿富汗塔利班禁止女性入读大学。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千禧年代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1，18723111。如果大家对于政府昨日所发表的青年发展蓝图有任何意见和看法的时候，都可以打电话来18723111跟我们倾一倾。跟着电话旁边，我们又请来另外一个是专注于青年工作的团体，就是香港青年协会督导主任张淑凤。张淑凤你好。 早晨，大家好。 系嗱，张淑凤啊，寻日呢一份嘅青年发展蓝图啦，提出嘅措施咧就超过160项嘅。整体嚟讲，你哋对于呢份嘅蓝图有咩评价呢？ 其实我哋睇到咧，而家个蓝图从好多个范畴咧，其实系为成个青年发展定下方向嘅。咁所以我哋相信咧，其实个蓝图佢本身咧，的确可以为更加多青年带嚟一啲嘅发展机遇嘅。咁咧，我哋亦都睇到咧，其实唔同嘅背景嘅青年咧，其实本身有唔同嘅需要嘅。咁所以当蓝图要去落实而家嘅方向嘅时候，点样去针对唔同嘅群组啦、唔同背景或者唔同阶层嘅青年咧，制定一啲针对性嘅政策措施咧，系重要嘅。例如我们过往研究里面看到，其实不同青年的平等发展机会是重要，例如怎样去照顾一些譬如特殊学习需要的青年，譬如少数族裔或者较基层的青年，那这些其实也是当局来紧的工作需要去留意。那其实我们看到蓝图里面的确之前提出了可能要照顾一些少数族裔或者不同需要的青年，而蓝图里面也涵盖到一些少数族裔的青年的一些政策措施，那这些我们也是乐意见到的地方。 咁啊，其实呢亦都喺过去嘅星期日啦，你哋就发表咗一份叫做青年价值观指标嘅调查结果嘅。咁当中呢就涵盖咗佢哋譬如对于创业啊、职业培训教育啊，同埋呢係参与社会呢等等呢各方面嘅睇法。其中一个呢就係讲到创业嘅。咁根据你哋嗰个嘅数字呢，就係话受访青年呢认为创业比打工好嘅比率呢，係由2018年嘅43.3%啦，回升到去2021年嘅50.7%嘅，咁同埋亦都话会考虑喺内地发展事业啦。咁其实如果你睇翻今次嘅蓝图，佢亦都有提到咧喺大湾区咧协助啲年青人去创业啦，同埋咧会系联系内地嘅相关政府做一啲嘅联盟嘅。呢方面你觉得系唔系可以帮助到你哋调查入边所反映嘅嗰啲嘅年青人嘅诉求咧？ 嗯，其实我哋嘅调查咧，当中涵盖咗好多个层面嘅。咁其中咧，其实有一啲系即系呈现一个上升嘅趋势啦，有一啲系下降嘅。而正正你提到咧，其实佢哋对创业嗰个信心咧，其实系增加咗嘅。咁所以我相信咧，其实同政府过去嘅即系好大力去扶持一啲即系初创嘅企业啦，亦都好鼓励同埋资助青年人咧去大湾区内地城市发展一啲商机。咁所以我哋睇到咧，其实系有一个正向嘅关系嘅。即系当政府推行一啲大力推行一啲政策措施和资源投放的时候，的确会令到那些指标在那个范畴度上升。而我们过往的趋势分析里面，他们也都很重视那个多元的就业机会。所以怎样提供不同的途径，甚至乎可能在香港的、在大湾区的，甚至是即去到国际的一些即就业多元的即出路机会呢，其实我估都会帮到一些、青年人的。是的。 但是这份蓝图如果你睇返即係整体嘅评价呢，佢对于留喺香港发展嘅青年人，你觉得其实对佢哋嘅辅助又足唔足够呢？ 其实今 時今日咧願意留在香港裏面即係發展啦。其實當中我估其實青年人都對當有一啲嘅歸屬感嘅，咁亦都相信其實呢度係帶嚟一啲機遇。咁但係我哋過往啲趨勢裏面睇到咧，可能有一啲數據或者有啲指標咧，其實呈現咗一個比較下降嘅趨勢。我哋相信咧，其實同近年咧即係經歷咗好大嘅挑戰有關嘅。過去可能有社會事件啦，又持續咗多年嘅疫情啦，再加上可能成個社會環境啊制度當中有好大嘅轉變，咁所以佢哋可能喺個數據上面或者喺我哋嘅指標裏面睇到咧，其實係可能會有失去信心嘅情況嘅，或者其實嗰、那個即係信心係脆弱咗啦咁樣。咁但係我哋嚟緊相信就住成個藍圖咧，去建立咗一啲青年政策嘅方針，帶領翻一個方向啦。更加重要就係令到佢哋覺得呢度係有希望嘅，係可以即係建設嘅。咁所以我估呢啲都會對青年人嗰、那個即係信心咧，其實係會增加翻咯。 不如讲讲咧，就系今次咧政府亦都话会设立一个青年仪表板啦，就住年青人关注嘅议题咧，搜集资料同埋数据嘅。你觉得喺政府去揾呢啲资料同数据嘅时候啊，其实有除咗即系政府嘅一啲嘅数据之外，仲有啲乜嘢系可以参考，从而真系可以协助到年青政府了解年青人嘅谂法咧？ 其实咧，我哋自己咧都有研究中心定期都会收集，即系可能青年人嘅一啲数据。而坊间里面咧，其实我哋亦都睇到咧，即系有唔同嘅团体咧，其实有唔少嘅青年数据嘅。咁所以我觉得呢啲都值得当局进行一啲嘅整理同埋分析咧，其实归类翻咧或者归纳出咧，其实青年而家关心嘅范畴。譬如我哋过去睇到咧，即系嘅访问里面睇到，其实青年咧而家好关心咧成个即系世界或者社会嘅可持续发展议题嘅。咁亦都係成個世界嘅發展趨勢，同佢哋嘅生活咧，其實亦都好息息相關。咁但係咧，好似而家喺個藍圖裏面咧，未見有好多嘅著物嘅。咁所以呢一啲嘅數據值唔值得擺落去即係儀表板裏面咧？其實亦都可以去諗啦。另外咧，就係就住工作嗰個藍圖裏面提及好多係創業啦，或者其實去大灣區嘅工作機會。但係咧，我哋近年睇到咧，其實即係青年人嗰個工作價值觀咧，其實係有少少轉變嘅。譬如佢哋亦都流行嗰個彈性就業嘅模式，但係咧從事呢啲彈性就業青年咧，其實為數不少，但係佢哋往往面對住好多保障不足嘅問題，而當中亦都不乏咧有一啲即係可能好專業技能嘅人才啊。咁所以我估呢方面嘅趨勢咧，其實分析係好有一個即係參考嘅價值嘅。咁所以我估呢啲都值得當局去擺入去啦。另外就係其實喺我哋同青年人接觸或者其實做訪問嘅過程裡面咧，其實我睇到咧佢哋好著重嗰個社交媒體嘅聆聽，好多時佢哋表達一啲意見或者一啲聲音嘅時候咧，係會喺社交媒體嗰度去做。咁所以除咗傳統嘅一啲數據分析之外，其實可能喺嗰、那個即係社交媒體聆聽 social listening、social media listening 嗰方面咧，其實亦都可以套用呢一啲嘅方法咧去收集青年嘅意見咯。 讲到点样吸纳青年人嘅意见啦，咁政府亦都话咧会系扩大青年委员自荐计划嘅，将参与嘅委员会数目咧就系增加到去180个。咁啊，如果咁计算咧，亦都会系有提供超过即系360个委员会嘅位置噶咁样嘅。咁其实你觉得即系透过呢个青年人自荐计划，系唔系真系可以协助到你头先就咁讲啦，就系、是、吸纳到年青人对于社会发展嘅意见同埋睇法咧？如果要再进一步去增强呢方面，你觉得其实可以点样做咧？ 我哋睇到咧，其实本身青年委员。自荐计划咧，其实上届政府嘅目标系15% 嘅，而家差唔多，我估佢哋而家差唔多达标。另外睇翻数据咧，其实上年2022年咧，其实接获嘅申请系6800几份嘅。咁所以我哋从嗰个数据上面睇到咧，就系、是、其实青年人的确系好希望加入呢啲咨询组织咧，其实贡献所长嘅。咁所以嚟紧政府其实可能会增设多个位啦，同埋喺地区里面都增设呢啲名额，让佢哋参与嗰个即系、就是、地区嘅事务啦。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系我哋好欢迎啦，亦都支持。過往我們的工作其實看到青年人是很有熱誠，希望其實透過參與去帶來一些改變，但有部分的青年其實他們不是很肯定自己的能力，可能他在社區或者做義工或者各方面其實他參與比較多一點，也都很有心去貢獻，但一想到可能要去自薦，其實是不是 我是不是真的有能力做到呢，這些他們有時會卻步的。所以怎樣去接下來其實吸納多一些這些不同類型的青年人加入那個 自戰計劃咧，呢個係要當局去考慮嘅。而相關嘅能力嘅支援啦，或者培訓咧，其實亦都係重要咯。另外咧，其實我哋之前都就住即係可能諮詢委員會咧，其實做過一啲即係調查同埋訪問嘅，發現唔少嘅職稱啊，其實佢哋關心就係本身可能佢哋自己已經有工作，而呢啲諮詢委員會咧，可能都需要去投放時間嘅。咁所以點樣一啲即係譬如政府點樣令到一啲企業咧，其實營造到一個有利青年人參與嘅氛圍啦，可能支持到佢哋去參與嘅，呢啲亦都重要啦。更加重要咧，就係嚟緊呢啲諮詢組織咧，其實好多時佢哋嗰啲開會時間啊，或者工作嘅時間咧，其實可能係喺啲日間嘅時間，正正就係撞咗啲青年人翻工嘅時間。咁所以其實呢啲諮詢委員會嘅參與開放咗之後，其實點樣令到佢哋青年人真正係可以投入得到、參與得到咧，亦都係重要咯。 我哋讲到即系四业嘅问题啦，其中一个咧，青年人都关注咧系住屋嘅问题啦。咁啊，今次除咗话会续推咧青年宿舍计划之外啦，亦都咧会加入翻咧港人首次置业计划嘅。不过咧就并冇话即系特定会为一啲年青人咧设置一啲嘅名额啊咁样。咁你又点睇呢方面嘅措施系咪可以解决到青年人嘅住屋需要咧？ 青年人的住屋需要的確是很殷切的，在我們的數據裡面看到剛剛11月的時候，其實我們問了一條問題，就是問受訪的青年人，其實在發展藍圖裡面是最關心哪些範疇，拓展就業和創業的機會，和回應住屋的需要，其實是他們首要最關心的範疇的。所以我估的確有一些措施是推出了之後，在某程度上可以回應到青年住屋的需要，但我們看其實長遠來說，政府其實應該更提供更加多可負擔房屋的選擇，讓他們其實可以建構到一個置業階梯的，譬如青年宿舍住了進去之後，其實接下來怎樣去接駁回去其他的市場呢？首次計劃以外，其實仲有冇其他即係可負擔嘅房屋可以俾青年去選擇咧？咁我期望公即係可能政府喺呢方面咧，其實係繼續多啲去研究啦，同埋提供多啲嘅選擇咯。而我哋咧，其實青協咧落成咗首棟嘅青年宿舍項目嘅。喺我哋營運嘅過程裡面咧，其實我哋發現其實成個青年宿舍咧，唔單單只淨係解決到青年嗰個住屋嘅需要嘅。我哋睇到咧，其實青年人住咗入去之後咧，其實係建立咗成個社群，佢喺當中其實是可以學習到一些多元的生活技能，一些理財的觀念，有機會去更加認識自己和連繫整個社區，所以我們很肯定那個青年宿舍的價值，而它遠遠其實不單止只是解決住屋需要的問題。 最後其實呢就今次這個青年藍圖有涵蓋成超過160項的措施，也都會設立一個青年專員。其實你覺得點樣去衡量呢啲嘅措施係咪到位咧？需唔需要設立一個嘅 KPI 咧？ 其實點樣去好多時咧，一啲政策推出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個原意都係好嘅，方向上面咧，其實亦都會係大家同意嘅。咁但係好多時咧，就係當政策再去落實嘅時候咧，就中間喺執行上面咧，其實會出現咗一啲嘅狀況啦。究竟啲政策能唔能夠做到到位啦？啲政策其實係咪真係幫緊一啲即係我哋想針對嘅社群啦？咁樣咁，所以當真係去推出一啲政策嘅時候咧，其實要點樣去收集翻我哋嘅用户？或者其實我哋講嘅青年人其實係一啲意見啦，量度翻咧成個成效咧其實係重要。咁所以政府而家咧其實好大力去推即係啲工作咧，其實要有量度嘅指標，要有 KPI。咁所以我估就住青年發展藍圖嘅一啲方向或者政策措施咧，其實定期去檢視翻嗰個成效，交代翻俾公眾同埋青年人知道咧，其實係有進展嘅，係幫得到青年。我諗呢個亦都可以有助其實成個政府同埋青年咧之間建立翻嗰個互信嘅關係。咁所以我哋都歡迎嘅， 好多謝曬香港青年協會嘅督導主任張淑鳳嘅，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繼續有千禧年代。 啲人話咧做 gym 同埋踢波咧就唔會生得高噶啦，係咪真㗎？ 一日可唔可以食超過兩隻蛋呢？ 大家好，我係 Kelvin Zhang 眼科專科醫生。 我係侯君祥皮膚科專科醫生。 我係 JC 營養學家。 我係 Dr. Eric Poon， 我係一位運動科學系博士。 我係顏寶麟，全科加護醫生。 我係 Dr. Clara Wong， 骨科專科醫生。 健康資訊長知識，精靈醫學 Take Away。 港台電視31，香港電台第一台同步直播。 港台節目好就係地球人都知道。 之但係，究竟可以喺邊度睇得到？ 電視睇到， 電腦睇到， 平板電腦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 繼續翻翻嚟咧，千禧年代嘅，跟住我哋講講咧一啲疫情嘅情況啊。因為尋日咧政府就宣布咧會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嘅，咁包括咗咧就係表演場地同埋酒吧等表列處所啦，會取消咧人數容量限制，亦都會撤銷咧酒吧呢啲場所嘅顧客咧嘅快測要求啦。咁但係同時咧亦都會維持12人嘅限聚令啦、口罩令啦同埋疫苗通嘅安排嘅。咁究竟對於餐飲業界嘅影響會係點咧？電話旁邊我哋請嚟香港餐務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嘅，梁振华你好，早晨。 早晨，早晨，陈主席。 早晨，嗱，可唔可以讲讲啦？就系政府而家取消咗咧宴会人数嘅限制啦，即系话咧240人呢个上限咧就唔再喺度啦。咁啊，市民出席宴会嘅时候咧，亦唔需要再做快测啦。对于业界嘅生意会有几大嘅影响咧？ 嗱，啱啱啊，而家适逢年尾啦，又比较多些少嗰啲社团嘅宴会啦。 嗯， 咁对我哋业界咧系一个好大嘅鼓舞嘅，呢个取消呢个人数上限就系、是，咁对我哋业界一个好正面嘅信息啦，同埋等我哋业界呢三年咧喺呢个过年咧有一个正式嘅唞气嘅机会啦。 其实可唔可以讲讲，即系以往咧有宴会嘅人数上限啦，又要啲顾客咧系做快测啦，对于你哋嘅宴席嘅生意有几大的影响？ 嗱，人数上限嗰度咧，即系240人咧，就系、是、初就120啦，跟住放到240啦，咁对我哋生意咧确实好大影响嘅，因为大型嗰啲社团宴会啊，同埋嗰啲公司嘅春茗团年饭咧，我哋系冇晒嘅，全部都。 嗯， 因为240人，即系20台啦。咁啊，20台咧，对一般大嘅社团咧，系冇唔够噶。 嗯， 咁所以呢个咧，对我嘅生意咧，都系有一定嘅影响嘅。 嗯，咁而家即系放宽咗呢一个嘅上限啦。咁其实你哋有冇一啲即时反应系睇到嘅咧？譬如有冇真系已经有人啊嚟订台嘅咧？ 嗱，呢个一即时反应咧，琴日先放宽啫。今日咧，我哋翻嚟咧，即系都会喺呢个公关部咧，会联络一下啲人啊，各方面啊，咁样嚟希望佢就即系人数已经放宽咗啦。不过大家都知道噶啦，如果系要订位嘅咧，佢亦都会即系打电话俾我哋噶啦。啊，啲熟客啊， 你估 咁我哋睇多几日咧，即系知道一个礼拜到。即系嗰个生意系去到边度啦？上升到有几多？ 你估计呢个对于你哋春茗嘅生意咧，个会有机会系增加到几多成左右啊？ 嗱，以我咁而家咁放宽咧，我哋因为始终而家政府仲有个我哋业界仲有一个1.5米嘅距离嘅限制。 嗯， 咁变咗我哋唔使系摆100张台嘅食肆咧，都系而家摆得60-70张嘅啫。 嗯， 咁始终咧都系有一个折扣喺度嘅。咁有一個折扣喺度咧，咁我哋即係俾我哋已經3年冇做過呢個春茗同埋呢個團年飯嘅啦。咁啊變咗今年放寬咧，我哋而家係好大嘅鼓舞啦。咁我估計咧可以恢復翻疫情前嘅70-80%水準啦。 除咗係呢啲春茗啊等等之外咧，對於啲婚宴嗰方面啊，你覺得個幫助又會有幾大咧？ 嗱，婚宴嗰方面咧，而家好多人咧，佢本身咧就已經即系未订位嘅，咁啊，梗系希望啊放松啲，佢再订啦。如果订咗位嗰啲咧，即系佢又要计算下，睇下可以再请多几多朋友啊，嚟再放宽咯。因为上限嗰时，即系正式系嗰时240人嘅，佢嗰时订咗嘅咧，佢个心目中都系240人啫嘛。咁而家放宽咗之后咧，睇下新娘子啊同埋新郎哥啊嗰个心态。是不是想话再高兴啲咧，再加强啲咧？咁呢啲咧就睇下佢哋嗰个意向咯。我哋都非常欢迎嘅呢个放宽。 嗱，今次嘅措施咧就系由星期4开始咧会生效啦。咁啱啱就系冬至正日啦。咁换言之，其实冬至就受惠唔到噶啦。咁你又点睇咧？ 嗱，冬至食飯咧，通常都係一圍啊、兩圍啊，家庭團年就係聚餐嘅啫，家庭聚餐。咁家庭聚餐咧就唔會去到咁大型啦。咁咧，今年嘅冬至咧，就算佢未話將呢個人數上限放寬咧，我哋嘅生意咧都去翻疫情前嘅七八成啊、八九成噶啦。 嗯，夜晚有冇一輪台一定係做到兩輪台啊？即係普遍你哋業界睇起上嚟。 自從疫情之後咧，即係市民嗰個消費食飯嗰個轉變咗啊。變咗係早嚟早走， 嗯， 即係冇話以前話，我哋分兩輪，頭輪六點半，尾輪八點咁樣，即係而家都冇啊！啲人咧都係全部都係六點零鐘嚟食飯，食完飯就走噶啦、嗯。我哋而家係做唔到尾輪嘅， 嗯，即係做唔到，做唔到翻台， 啊，冇翻台嘅，因為而家啲市民咧，啲習慣咗早食早走，係冇咗後邊嗰一輪生意啊，所以就要慢慢嚟。 嗯， 等啲市民習慣翻，然之後復常翻，咁樣我哋先至希望我哋業界咧有翻美輪嗰輪生意咯。 嗯，嗱，最後咧剩翻大概三十秒啦，想問咧上星期開始咧取消皇馬同埋掃描安心出行嘅安排咧，觀察到對你哋嘅生意有冇任何嘅影響啊？ 嗱，取消皇馬嗰個係旅遊餐嗰個啦，旅遊團啦，咁我希望咧即係跟住嚟緊聖誕啊、新年啊，咁啲旅遊團入嚟咧，我哋先至有一個受惠嘅嗰、那個。咁而家睇我哋業界咧，我哋同旅行社嗰啲聯絡咧，我哋業界有一定嘅受惠嘅。 好啊，多謝曬梁振華，係香港餐務管理協會嘅主席嚟嘅。 千億元大增16%，而最新嘅估計賣地收益大約係7500億，比起2019年三月嘅預期顯著減少。發展局發言人尋日強調，就算現時的市況波動和賣地收入下降，潛在賣地收益仍然是高於工程造價，可以產生經濟效益，項目屬於中長線發展，對於短暫的波動不會太緊張。土地供應對於香港發展很重要，應該推展工程。信報報導。 明報相關報導就訪問了中文大學經濟系客座教授宋恩榮，他認為地價波幅大，加上本港目前經濟展望較差，並且自2019年出現負增長，即使明年經濟好轉，亦難以達到2019年水平，認為港府調整成本和造價估算屬於正常。他說未來將會有更多的大型基建項目上馬，認為人工島項目存在一定的財政負擔。測量師學會房屋政策小組主席林家輝就支持項目，但是認為局方未有披露項目詳情，目前對造價和收入都是得個估字。明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政府宣布明天起撤銷食肆、酒吧、酒館和表列處所的容量限制，撤銷宴會活動人數上限，取消進入酒吧、酒館、夜店、夜總會以及參與宴會和本地遊人士的快測要求。公眾娛樂場所、活動場所、體育處所的戶外範圍、麻雀、天狗、灑落場所都是容許進食。醫務衛生局副局長李夏欣昨日亦都首次表示，有空間審視是否調整學校的快測要求，並且會同教育局在學校假期期間商討。經濟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就訪問了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他表示政府恢復晚市堂食到疫情前狀態，生意逐步恢復，新一輪放寬措施，中式酒樓最受惠，社團宴會和婚禮酒席將會逐步增加，食肆結業潮正式結束。香港餐務管理協會會長楊慧醒就預期農曆新年前將會有更多春茗訂台，估計屆時生意額會上升3-4%。大公報報導。 商報報導，民政及青年事務局昨日公布首份青年發展藍圖，一共有四個篇章，涵蓋超過160項具體行動和措施，透過教育、就業、住屋、社會服務等，希望可以幫助全港215萬名12至39歲青少年更好發展。政府將會動用大約1億元加強青年人的生涯規劃，另外又提出會繼續推動境外交流實習計劃。商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特首李家超在今年10月的施政報告提出要成立特首政策組，提升政府對長遠和策略性議題的研究和倡議能力。據了解，特首政策組的籌組工作已經大致完成，將會由團結香港基金 高級副總裁、立法會議員黃元山執掌。等到特首上京述职完畢之後，最快下星期就會正式公布政策組的班子名單。星島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明報的社評說，政府宣布冬至起進一步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復常之路內部防疫限制已經撤去7788，常餘的主要措施包括是有限聚令、口罩令、疫苗通行證、學校快測要求等，部分還有短期保留價值，但是12人限聚一類的規定明顯已經不合時宜，亦都沒有必要，政府應該本住可寬盡寬的原則處理。明報社評。 《東方日報》政論說，防疫措施所謂鬆綁，上週預告，下週宣布，以致業界沒有辦法早作準備，即使撤銷容量限制和宴會人數上限明天起生效，業界仍難以即時受惠，錯失旺季。政論說，歸根究底，港府漠視民間聲音，堅持疫苗通行證等種種不合理而且擾民的限制，嚴重妨礙了本港復常步伐，扼殺了經濟復甦希望。《東方日報》政論。 文匯報的社評就說，明日大嶼交爾州人工島最新方案，人工島由二變三，將人工島打造成為交通樞紐，推動港深一體化、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創造巨大經濟社會效益。不過投資規模巨大，建造時間長，社評說政府是需要多管齊下融資，更加是要集思廣益，優化落實細節，確保工程穩步推進，如期完成。文匯報社評。 大公報社評說，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公布青年發展藍圖，提出六大工作方針，為未來的青年工作定調、定向、定量和定速，改變了以往青年政策的碎片化、欠缺系統性狀況。社評說，各相關部門應該積極推進並不斷因應情況變化優化具體政策，真正做到啟發、扶持和擁抱青年人。大公報社評。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喺盈辉台。另外，尖沙咀广东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柯士甸道都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连翔道左转广东道一段比较挤塞噶。而跟进翻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部分行车线重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暂时交通都是正常的，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在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比较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返九龙方向龙尾在瑞丰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呈祥道去荃湾近住明爱医院慢车，龙尾在龙翔道近住泽安村。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出九龙方向龙尾在和斜村，而去上水方向龙尾就在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慢车，龙尾就在环宇海湾。封路情况，柴湾道有水管紧急维修，柴湾道去环翠道方向近住圣公会柴湾圣米加勒小学的支路需要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改道行驶，大家要留意翻，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已经推出基层医疗健康蓝图，推动早发现早治理，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联系社区医疗服务，帮你建立健康生活及早发现健康风险，鼓励一人一家庭医生跟进你的健康状况，控制好慢性疾病病情，预防并发症，等你继续享受健康自在人生。上 primaryhealthcare.gov.hk 了解多啲啦。 2022年12月21日， 星期四起，部分社交距离放宽，餐饮处所及宴会人数上限撤销。政府推出青年发展蓝图，政府建议中部水域人工岛增至三个，造价增至5800亿元。阿富汗塔利班禁止女性入读大学。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9点钟新闻翻嚟啦，继续有千禧年代嘅嗱，咁啊，寻日咧发展局就公布咗咧中部水域人工岛嘅项目规划啊。根据咧呢一份提交俾立法会嘅文件啦，咁啊原先咧系两个岛嘅规划咧，就会变成系三个岛嘅。咁而造价嗰方面咧，就会系由原本预计嘅5000亿咧，增加到去5800亿，即系话咧系大概系高咗咧，差唔多16%嘅。咁而个收入估算咧，就会由原先最高嘅11430亿咧，系降到去7500亿，即系话咧系调低咗咧，系大概35%嘅。咁啊，局方仍然强调啦，收益咧系高于成本嘅。咁但系究竟啊，今次呢一个嘅中部水域人工岛嘅造价系调高咗，咁大家又点睇咧？由两个岛变三个岛嘅方案，咁你又有啲咩意见同睇法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 嘅。根据而家最新嘅规划啦，咁啊呢三个岛咧，总共咧系会有1000公顷嘅土地嘅，提供咧最多210000伙嘅住宅，预计咧最快咧会喺2025年底咧动工，当中嘅三成土地咧会喺10年之内供应嘅。嗱，1872311可以打电话嚟发表意见嘅。嗱，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民建联嘅立法会议员刘国芬嘅，刘国芬你好， 早晨你好啊， 早晨，早晨。首先咧，不如先讲讲就系嗰、那个即系造价嗰方面啦，由5000亿增加到去5800亿，点睇咧？ 我自己都认为是一个正常的调整啦。咁毕竟对上一次估算到今天工程物料等等呢都有啲嘅上升嘅。咁所以个造价其实都系有个即系增幅喺度啦。咁而其实政府亦都系比较即系务实啲。咁你见得到佢喺个收益现在疫情之下呢个经济下滑，咁佢都系将嗰个收入呢系调低返嘅。咁但系纵使系一个比较审慎同埋保守嗰个调整之下呢，我哋见得到呢喺即系中部水域人工岛嗰个卖地嘅收益呢都仍然系即系多于是而家嗰个即系成本费用嘅。咁所以都系值得去继续支持嘅。 但是呢你头先讲到嗰、那个造价啦，咁我哋留意到呢就係、是、发展局嘅发言人就话啦，呢、這个嘅造价同埋收入嘅估算呢只係提供一个情景测试咗。现阶段呢係冇办法提供到准确嘅造价估算，所以呢亦都好难呢话为个造价去封顶喎。即係话呢个5800亿呢个数字呢仲会有机会增加喎，刘国芬。 呢一个当然啦，因为即系讲紧即系填海，可能都要去到2025，都系大约即系3年后嘅事情啦。咁嗰、那个即系无论物料啊又好，工程嘅费用都会有机会有变动嘅。咁但系同样地，我哋都要留意就系、是、其实而家基本上喺疫情之下，经济都系一个即系比较低嘅位置。咁其实工程费用会有变动，但同时个收益都会有变动嘅。咁到期时可能嗰个收益亦都会有所去增加翻嘅。咁所以我哋即係认为今天其实都系发展局俾我哋一个即係场景嘅预测同埋估算。咁但等大家呢去掌握到最新嘅情况嘅啫。我諗到真系要填海嘅时候呢或者系当个研究正式完成嘅时候呢，因为个研究系42个月㗎嘛。咁我哋可以睇得到比较最准确嘅数字㗎啦。 但你头先就话即系估计疫情啦，咁可能第二时嗰个收益咧都或者会有机会有啲变动啦，甚至可能会有机会调升都唔定嘅。咁但系喺呢啲咁不肯定嘅情况之下，其实系咪都难保啊会有机会系一个蚀本嘅项目咧？ 我諗嗰個成本控制要比較小心啦，因為畢竟即係過去可能五千億對住即係過萬億嘅收益嘅時候，咁其實嗰個差距係比較大嘅時候，就算真係可能即係造價最後飆升都好咧，咁、那個即係其實同嗰個收益仲有一大段嘅距離。今天的確見得到嗰、那個即係成本。同埋收益呢係收窄咗個距離嘅，咁所以喺個造價裏面係要比較小心。但係我自己認為今天仲離填海仲有幾年嘅時間呢，我哋其實好多都仲係一個估算嘅，咁所以我哋應該繼續去留意，咁希望即係發展局喺及後呢係可以不斷更新一啲嘅數字，甚至乎係有更加多嘅即係明細嘅項目工程嘅造價可以再話返俾大家聽嘅。 但係會唔會都有一啲不肯定嘅因素呢？因為有團體亦都話啦，即係工程範圍呢要填咗呢係水流嘅水深呢流急嘅東博寮海峽，亦都會對個水流呢帶嚟無法估計嘅影響啦，咁亦都會有機會呢令到填海計劃嘅造價潛在嘅造價被大幅低估啦，同埋呢就係嗰個填海嘅深度呢係好深㗎喎，即係達到去68米，亦都比三跑呢甚至都要再深。咁其实呢啲嘅工程造价，你觉得对于即系交易州人工岛有几大参考价值？担唔担心其实个数额会系由于呢啲嘅工程嘅难度嘅增加而系越嚟越大咧？ 据我理解咧，其实有关即系填海嘅深度啦、水流啦等等咧，其实都已经喺嗰个研究里面咧系即系涵盖咗嘅。咁所以其实佢哋都研究咗嗰個可行性係點啦，咁包括喺個設計上面，今次大家都見得到，亦都係為咗去就住嗰個水流啊環境生態去改變咗個設計變成三個島啦，咁而個水深的確係會深啲嘅，我攞東涌嚟做例子啦，東涌嘅即係水深可能大約係4米左右填海，咁但係呢一度咧可能去到8米，咁係深咗一倍嘅，咁但係我亦都即係理解得到，其實呢一啲其實都喺發展局同埋研究裡面係預計咗嘅，咁所以相信呢啲即係情況都係可以處理到同埋克服得到。咁事實上今天嗰個填海技術咧，都係已經係好先進，就算喺即係一個大海中心係填一個島，係其實都唔係太過困難嘅事嚟嘅。咁、那個造價當然會比東涌填海肯定係因為難度多咗嘅時候咧，係比佢哋係會貴啲啦。咁但係我自己預計都係一個可以承受嘅範圍嘅。 咁但係亦都要考慮啦，就係同期亦都會有其他嘅工程項目啦，亦都有經濟學者就即係估計啦，政府呢將會同期亦都會有北部都會區啊等等呢啲嘅項目啦，咁建築成本例如工人開支啦，甚至可能係譬如填料嘅開支啦，都會係上升㗎噃，擔唔擔心會成為一個無底深潭呢？ 我諗其實建築啊等等即係工程，就算可能未有呢一個嘅中部水域人工島嘅時候咧，政府都要去即係去諗方法解決未來嘅人手啊等等嘅問題，因為或者是用一些技術去處理。咁我自己其實亦都留意到啦，今次嘅施政報告裏面咧都有就住個人手有啲關心啦。你見到最近喺個護理界裏面咧都係開放咗需要一啲嘅人手嘅。咁所以我自己亦都即係認為將來建造界嘅人手嘅問題咧係可以即係透過統籌同協調咧，或者一啲嘅新嘅政策咧係處理得到嘅。 喺个文件入面亦都指出啦，就係呢个中部水域人工岛嘅可能嘅融资选项啦，包括就係发债啦，又或者用一个建造营运移交模式，即係 BOT 嘅公司型合作啦，又或者用一个铁路加物业发展模式嘅公司型合作啦，又或者呢係透过提供物业嘅发展权啦，减少呢政府喺建造期嘅开支，提供呢一定面积嘅土地嘅物业发展权啦俾私营机构啦，咁亦都咧系做到一个咧系填海同埋基建设施嘅公私人合作嘅，咁政府亦都话啦，对于其他嘅融资选项咧系持开放态度嘅。融资方面，你自己嘅睇法系点咧？ 我自己 睇法就係咧，正如頭先你講咧，因為同期可能都有唔同嘅工程，例如北部都會啊，裡面都有涉及唔少嘅基建啦。咁所以我自己覺得，縱使即係人工島嘅收益將來係會高於即係多於個成本都好咧，其實都唔需要咧係完全依靠住即係全部都係由公帑去承擔曬嘅，咁係可以咧透過公私營合作等等啦，或者融資嘅方案咧係即係分散嘅風險啦，咁同埋係令到政府喺嗰、那個財政嘅負擔裏面咧係可以輕啲嘅。咁當然咧，我睇翻政府提出嗰四個嘅參考方案啦，其實呢啲方案咧過去喺香港都有經驗同埋有做過嘅，例如 BOT 咁，例如西隧大欖已經係例子啦。咁另外就係填海，過去就喺70年代嘅時候都有幾間嘅即係華資嘅發展商幫政府去填沙田，跟住填完海之後咧分翻一啲嘅土地，咁嗰個係沙田第一城啦。咁另外發債三跑亦都有經驗嘅，咁所以喺呢四個方案裏面咧，其實都係即係。有經驗有做過，不過以今天嘅經濟環境嚟講咧，我自己覺得係即係可能鐵路加物業或者係填海及基本嘅工程，再分翻一啲嘅土地或者業權俾翻嗰個承建商咧，係比較可行嘅方案嘅。因為你見得到發債嘅話咧，如果用今天嘅經濟情況嚟講咧，那個息口係比較高一啲嘅。咁即係如果參考過去可能。銀色債券或者綠色債券兩三厘利息呢一啲嘅即係發債咧，其實已經即係吸引唔到人去參加噶啦。咁但係你諗下，如果定期佢都去到五六厘嘅時候，如果政府發債要做到八九厘嘅時候咧，亦都會對日後嗰個負擔係比較重。咁所以今天用發債未必係最合適。咁但係始終呢、這個嗰、那個即係人工島填海計劃。同埋明日大屿都系一个比较长嘅，可能涉及到10年、20年嘅计划，咁可以喺考虑之后系咪再去发债嘅。咁至于你话即系 BOT， 咁你见得到其实西隧同埋呢一个大榄有个例子就系、是、如果完全由嗰个承建商去主导住嗰个隧道或者公路嘅收费嘅时候咧，其实见得到西隧。比洪水东水贵好多啦，咁大榄亦都系唔平嘅，咁所以如果用呢个方式嘅时候咧，你话而家嘅做法喺新界居民唔行西隧唔行大榄，我仲可以行洪水行屯门公路，咁但系将来人工岛嘅居民咧系冇得选择嘅，咁佢一定系要硬食咗个价格，而且如果呢啲基建系希望可以帮手去即系分散或者减轻。其他例如第四条过海隧道是可以分流到而家三条过海隧道嘅即係作用嘅话呢都会打咗折扣嘅。咁所以除非你话政府喺日后个价格收费里面可以有个主导权。如果唔系我都觉得唔系太合适将 BOT 摆落嘅。咁另外当然啦政府可以考虑多唔同嘅即係融资方法。例如我之前都提议过嘅是土地债券的形式，而家政府本身都要在北部做一些收地的，咁其实是可以考虑除了收地即时俾钱去做一个补偿赔偿之外呢，是可以俾个债券去呢日后在人工岛里面呢换取返一些土地开发权的。 最后啦，刘国芬剩翻大概两分钟左右啦，咁我想问下咧，关于嗰个铁路发展啊，因为而家嗰个铁路嘅发展咧，就会由港岛西去洪水桥嘅铁路啦，去配合人工岛嘅交通发展。咁但系当中咧就照顾唔到咧系屯门区嘅居住人口。你哋有立法会嘅同僚就表明系反对，你自己又点睇咧？ 我自己会支持，因为我哋其实除咗呢一个中部水域人工岛嘅计划咧，其实同期系香港有好多。唔同嘅計劃同研究，咁所以我哋要用一個比較即係大嘅畫完整嘅畫面去睇嘅。第一呢一條嘅鐵路咧，係駁去洪水橋係最合適嘅，因為你見得到其實將來會有由前海深圳灣駁去洪水橋啦。咁洪水橋亦都係北部都會區裏面一個核心嘅地帶啦。咁變咗未來呢條鐵路咧，係可以透過駁去洪水橋咧，係打通北部都會區。 同埋维港都会区嘅连接，亦都可以啊博到去啊前海啊大湾区嘅。咁至于你话喂系咪忽略咗屯门咧？其实我哋唔好忘记咧，其实我哋明日大屿咧。呢、這個中部水域人工島咧，只係其中一部分嘅啫。仲會有係屯門西嘅研究啦，龍鼓灘嘅填海啦。我認為其實喺個屯門嗰邊嘅鐵路咧，係可以喺嗰邊咧做一個交代，再去同呢一度做一個銜接嘅。咁所以其實你睇翻，如果睇翻個整體嘅即係畫面或個圖畫嘅話咧，其實今天先做咗係接駁洪水橋係最合適嘅。 好啊，多谢晒你，刘国芬倾到呢一度啊。刘国芬咧系民建联嘅立法会议员嚟嘅。嗱，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31啦。咁刚才咧亦都有讲过对于造价嘅估算啦，同埋咧个成本嘅。咁大家有啲乜嘢睇法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发表一下嘅。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有千禧年代。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周伟业。 你有拖延症的问题吗？你会觉得自己总是戒不到坏习惯，又养成不到好习惯吗？与其对自己循循善诱，不如我们试下落一次重药，同大家介绍一本军训式的自我训练书籍《做事不要找借口》。 作者瑞柏芬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后来成为了一名成功的商人以及畅销书作者。在他的成功路上，他坚持住军校200年来奉行的重要行为准则，即是做事不要找借口。 每个人都可以给自己无尽的借口，但是借口正是成功者与失败者的分别。失败者以借口来拖延行动，怪罪于出身、现状、体力等等等等而不去进步，并且以总有一日我会怎样怎样为口头禅。 作者认为，借口不单只是回避困难、敷衍失责、冷漠消极的挡箭牌，更加是不肯对自己人生负责的表现。换言之，借口只是一种缺乏自尊的生活态度。因此，做事不要找借口，才可以成为一个敬业、有责任感以及诚实的成功者。成功者会明白所谓的借口，这个说法就是自己的弱点，并将之纠正。 举例，与其以学历不够高为借口而自暴自弃，不如认真地去读一个学位；与其以没有时间运动去拒绝减肥，不如重新检视下自己的生活作息。成功者不会坐以待毙，而是在自我进步的同时继续寻找机会。当你这样敬业、有责任感、诚实地实践自己的生活，不再以借口来作挡箭牌，并且用这件事去提醒自己进步，你自自然然会过上一个发自内心的真正的成功而幸福的生活。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做事不要找借口》，作者瑞柏芬，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加州北部附近海域发生6.4级地震，增至最少两个人死亡，11人受伤。地震在当地星期二凌晨发生。美国地质勘探局说，震央位于芬代尔西南大约12公里，震源深度大约18公里。地震导致煤气泄漏和电线杆倒下，有建筑物起火和倒塌，一座桥梁和几条道路因为出现裂痕要封闭，大约79000个家庭和商户一度没有电力供应。官员说，两个人因为在地震期间或者地震后的紧急医疗情况而丧生。

至於較早前廣東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柯士甸道的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交通回復正常。還有柴灣道有水管緊急維修，柴灣道去返環翠道方向近住聖公會柴灣聖米加勒小學的支路需要封閉，受影響的巴士路線需要改道行駛，一帶比較車多，經過要小心了。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暫時交通正常，九龍入口方面，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七鹹道北過海就在模糊街，加士居道過海車龍惠里道，而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入口比較車多。路面情況，港島區馬紀仙峽道上行方向近住嘉惠園車多，龍尾在紅棉路近住纜車站。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龙尾在柯士甸道；仲有西九龙公路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车多，龙尾南昌站。啱啱收到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排返在盈辉台。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李生啊，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2年10月1日起签订嘅外佣雇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4730蚊。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咁即系虚报外佣工资，要坐监噶。就算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千祈唔好制啊！ 2022年12月21日，星期四起，部分社交距离放宽，餐饮处所及宴会人数上限撤销。政府推出青年发展蓝图，政府建议中部水域人工岛增至3个，造价增至5800亿元。阿富汗塔利班禁止女性入读大学。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天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继续翻翻嚟咧，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嘅嗱，刚才咧亦都提过咧，就系有关于中部水域咧人工岛嘅一啲嘅数字嘅估算啊。根据立法会嘅文件啦，咁啊系政府引述啦，按照香港测量师学会2019年2月嘅估算啦，中部水域人工岛嘅卖地收入咧，大约系9740亿到11430亿嘅。咁而家佢哋参考完2022年11月嘅土地同埋物业成交价格啦。再加入一個比較保守的市況假設，人工島的估計的這個的賣地的收入就會是7500億，而建造成本方面原本是估算是2018年的9月的價格計算就是5000億，現在就按土木工程相關指數調整是去到5800億。另外在這個項目亦都會涉及到有幾條的鐵路開支，包括了是交椅洲同埋其他連接其他島嶼嘅一啲嘅工程嘅開支啦。咁如果計曬幾條數咧，差唔多咧都有成接近咧成2000億嘅數字嘅。咁啊，咁大家點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咧，同我哋傾傾嘅。咁啊，電話旁邊我哋請嚟咧一位嘅嘉賓咧，同我哋傾傾嘅就係立法會嘅議員田北辰啊，田北辰你好。 早晨 、先讲讲那个铁路的方面啦。现在看到啦，就是它的造价由交椅洲到香港岛的铁路就是440亿，交椅洲到欣澳的铁路就是600亿，另外就是有个西部海岸铁路就是940亿，加埋就接近去到2000亿的。但是个走线就不会是经到屯门的。你怎么看这个走线设计和个成本啊？ 我唔知咩事啦， 呢一届嘅政府呢就日思夜想都系谂住北部都会区，咁啊而家就加埋跨境客啦。好明显地，佢将呢条走线嘅起点由内河码头或者屯门南一转转咗去洪水桥，主要都系服侍北部都会区将来嘅人口啦，同埋跨境客啦。咁啊，其实就简单嚟讲，就将呢个屯门个500,000嘅人口呢弃之不顾。咁我同佢哋讲，喂，香港仲有好多地方好多人住噶，你哋唔好唔记得啊。咁所以呢，我就同佢讲，如果现成呢条呢根本就冇成本效益，你整条2000亿嘅铁路梗係想物尽其用㗎啦。咁如果係咁嘅话，你唔靠屯门嗰500,000人，你塞唔塞得满架车啊？上面有几多人会呢日日咁落嚟啊？而家北部都会嗰十话都未有一撇都唔知点。係咪而呢一定係要拉埋屯门嗰几十万同埋沿岸一带同埋将来内河码头啊嗰边呢亦都係一个好大嘅一个发展嚟㗎嘛。你要拉埋晒嗰边你先至有足够嘅客源，令到呢条铁路啊似样啊有一个效益喺度嘅。莫讲话初初应承咗人而家冇啦，咁嗰啲人都系要搭车㗎。你諗下，你睇返个地图，如果佢哋逼咗上屯马线去到洪水桥，咁辛苦逼上车去到洪水桥，你叫佢落车又再逼一次上车，将来洪水桥好难上车㗎嘛，系咪到到啲人都去洪水桥上车落嚟㗎喎。咁佢会唔会呀？咁佢咪留返喺架车度一路走到出市区囉，屯马线系咪？咁你屯门嗰啲客点呀？你咪唔做先。咁你沿岸嗰啲人等咗咁多年啦，即係黄金海岸啊三圣嗰边等咗咁多年，话有铁路，最近有市民我讲好开心啊，喂就快有铁路啦，咁样突然间转咗嘅咁。咁所以呢简单嚟讲，我都几有信心政府去到最后会做埋嗰条。嗱，你两条加埋呢成件事情 make sense， 不过呢个数字加埋就唔系5800啦。佢原本估个数个铁路个数呢嗰个时估呢系与呢个屯门南一路去嘅。咁所以佢而家呢如果两条都做呢，佢要加多埋上面洪水桥落嚟嗰个嗰度7公里，但冇站嘅，即係中间冇站。咁所以额外呢加多啲条，即係对比于以前讲嗰个呢，大致上就7公里乘啊，而家大约40亿到1公里呢就280亿。即係话呢佢係会多过呢个5800嘅，如果加多个条。OK？ 但因为佢而家直落嚟嗰条大约200几300亿呢，成个项目我估计埋单，以佢今日计呢就6100到啦，如果两条都起埋。咁6100同佢估嗰个7000几嘅收入呢你可以话有段距离，但对我嚟讲呢就掹掹紧啦。因为呢啲成本嘅嘢就只有多就唔会少嘅。咁当然去到最后成个项目系咪一定要收入多过支出呢？咁呢啲讲緊一个新市镇，咁啊唔知啦，大家好多人有唔同嘅睇法嘅。 但系而家睇到咧，即系佢嗰个嘅走线嘅设计咧，其实佢系想通过去博埋即系港深西部铁路啦，吓咁嗰度就系洪水桥去到前海啦，亦都可以增加到咧香港同埋大湾区嗰方面嘅一啲嘅融合发展啊，同埋互联互通。咁如果话即系未来，其实我哋都睇到香港同大湾区嘅融合会系越嚟越增加嘅时候，咁呢个嘅走线方向系咪都真系可以配合到成个大环境嘅发展咧？ 咁或者我再重复一次我讲嘅嘢啦。你而家有三个主要客源，一个跨境，一个北部都会区，一到成个屯门。如果走初初条走线咧，其实三个客源都照顾到嘅。跨境嗰啲系咪都要洪水桥落车噶啦？你北部都会区都要揾方法搭车去到洪水桥噶啦，系咪啊？唔系直情全部都喺洪水桥噶嘛？咁问题由洪水桥点样去小榄啫嘛？咁你直去系一件事，经原本嗰个设计咧， 你就要停六个站，每个站停三十秒，六个站呢就是三分钟。 嗯， 你明白吗？咁你即係俾多呢条嘢，比起原本嗰个呢，你如果整咗条其实係叫 express link， 一个快速嘅接驳，嗰条呢就可能有一个比较停站多嘅一个接驳，呢个呢就叫做快速嘅接驳。咁你多咗呢、這个，咁你就多咗正话我讲嗰笔钱，但係其实悭就悭咗三分钟。 嗯， 咁政府觉得对呢班人嚟讲，三分钟都唔等得，一定要起，咁就冇啦，系、 嗯、 咪？但系对我嚟讲，原本嗰条线系兼顾晒所有人噶嘛，你红小桥一样可以去到小榄噶，不过你经过屯门嗰度啊嘛，咁你谂下放工翻工时间啊，你经过原本嗰度啊，其实举红水桥系第一个站、啊，有嘅实上到车噶嘛，系咪？佢话跟住就 pick up 一啲。接埋一啲屯門嘅人啊、沿岸啊，咁咪一路出去咯。所以原本個計劃係乜都包曬㗎。 嗯，嗱，另外就係喺個走線上面啦，頭先你亦都提到咧，擔心即係洪水橋站嗰個嘅承載力啦。咁佢而家咧就嗰、那個轉線嘅站咧，就包括咗可以係由香港大學站啦轉乘港島線啦，同埋欣澳站咧轉乘東涌線，同埋亦都會探討咧喺堅尼地城啊增設車站咧轉乘港島線嘅可行性嘅。咁你自己又點睇即係佢哋呢幾個嘅走線嘅設計方向咧？ OK， 呢个完全赞成嘅，欣澳系必须噶啦。 嗯， 因为你整咗条咁嘅铁路，佢可能又有佢想可能搭铁路去机场嗰边啊，好多其他方法噶嘛，系咪？即系有好多唔同嘅人都系需要直接去人工岛噶啦，将来咁，所以欣澳嗰个系必须嘅。咁你去到港岛呢边咧，就驳落边条线都得，总之你转车去到中环啊、金钟啊得噶啦。咁啊，呢个西港岛线当然系一个首选啦。咁站嚟讲咧，最近嘅咧就系大学嗰边啦。咁事实上佢似乎系大学系唯一揾到地嘅地方，系比较容易起呢个站嘅。 嗯。 咁至于坚尼地城有咩古仔咧？原来就系佢哋谂下，觉得一条咁嘅线，将咁多人每日带出嚟港岛，系得一个位去接驳嘅啫。 嗯。 如果将来某时某日，真系突然之间个站出咗事，你话走火又好，乜都好，成个站停咗，咪成条线停咗咯。 嗯， 系嘛？咁啊，好冇理由噶嘛，因为香港冇一个咁嘅设计嘅，系去咗一个地方得一个站嘅啫。而嗰个站出事咧，就成条线要即系收档噶啦，即系唔开噶啦嗰日。咁所以咧，如果坚尼地城佢哋揾到个站咧，其实主要就唔系为咗接驳坚尼地城，因为佢都系喺附近先揾到嘅啫。如果揾到，佢哋而家谂紧。如果找到的话呢，就将来如果是但一个站有问题，它可以飞了个站去另外一站落车，就确保这条线一定可以开到。啊、那个坚尼地城的站呢，和那个坚尼地城本身西港路线的站呢，可能要行一点啦、未必一定好像今天的尖东和尖沙咀站咁远，可能会近啲，但肯定就唔会黐埋一齐嘅啦，因为嗰度冇地嘅，坚尼地城附近系冇地嘅个铁路站。 最后啦，想问即系如果佢真系按照而家嘅走线唔去经屯门，你系咪会反对？ 绝对反对。 嗯，好啊。 绝对反对。 好多謝曬阿田北辰啦，係實政圓桌嘅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啊，咁啊電話號碼18721，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有啲咩意見咧，打嚟傾下。電話旁邊咧，我哋有位黃先生喺度啊，黃生你好。 早晨， 早晨，黃生你好，係。 嗱，我其實我已經係長者嚟㗎啦，但我就覺得咧，如果香港政府係咁樣做嘅咧，就真係好敗筆。即係我唔想移民咧，都係要走，因為你咁样做呢啲嘢，你香港政府成日做呢嘢超支啊，完全冇经济效益。点解？如果你填海，吐露港可以填啦、啊，荃湾淡水湖可以填啦、啊。嗱、你嗰条马鞍山嗰条铁路可以搭过去荃湾淡水湖啊。咁样嗰个费用系好低噶、哦。点解你系要最喺最深水嗰度整咧？点解你会估算有人买咧？点解你唔鼓励啊胡应昌啊嗰啲？之前啊胡应昌即系未起机场之前，佢都系设计到嗱、鼓励佢投资啊，鼓励点解要香港政府落手落脚咧？ 啊，你話發債發債有冇人買呢？同埋你香港政府嗰啲儲備係用於抵禦呢個港元噶嘛？同埋公務員嘅退休啊，同埋好多人香港人嘅福利噶嘛？你點可以咁樣全部賭錢落海呢？即係你好唔心思，同埋好大喜功。最慘就係一條債務，我諗還幾代都還唔到。 嗯，好多谢晒啊，黄先生嘅意见同睇法噶。嗱，电话旁边我哋又请嚟另外一位嘅嘉宾啦，就系本土研究社嘅成员咧，陈剑清嘅。陈剑清你好， 系陈剑平好，大家好。 首先可唔可以讲讲咧？而家由两个岛啦，就变成三个岛啦，系会用一个 Y 型嘅水道分隔嘅。咁啊，政府文件嘅说法咧，就系为咗要顺应水流啦，同埋避开咧交椅洲同埋平洲嘅石珊瑚群落嘅。咁你自己点睇？即系呢个两个岛变三个岛嘅情况咧？ 其實純粹講嗰個而家可能個佔地咧，其實佢就算佢改咗個島咧，佢佔嗰個範圍都係個幅度都好大嘅，即係可以想象成個例如中部水域咧，由大嶼山同港島咧拉條直線咧，佢其實佔咗三分一條直線，即係其實對於本身成個可能中間嘅環境咧，即係海洋環境個影響都幾大，無論係水流上或者各方面個生態環境影響，所以你加條。即係可能Y 型嘅河，即係河道咁，其實係咪最尾都係條渠咧？或者係其實對於本身個水流嘅影響有幾即係即係可以疏導到咧？其實係一個好大嘅疑問嚟嘅，係啦。尤其其實如果成個範圍裏邊咧一改變咗嗰個洋流咧，其實對於可能無論可能鄰近即係可能大嶼山裏邊嘅沙灘啊，以至於成個航道啊各方面嗰個生態環境嘅影響有重大改變嘅。呢樣嘢其實如果你睇外國嘅一啲可能大型填海計劃，都已經驗證咗係有一啲咁樣嘅唔同幅度嘅改變，而好多時候你估計唔到嘅。咁所以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大嘅隱憂咯。但係其實我覺得而家個島咧。佢開始出咗成個形狀出嚟啦，即係可能有三個範圍咧。咁我哋就可以按住個範圍去睇實質嗰、那個，即係佢嗰個造價。因為其實過往咧，政府其實即係純粹唔講嗰個島嗰個範圍，咁就純粹話好似三跑咁樣填海嗰、那個即係造價去參考咁樣嘅。咁但係咧，其實而家你睇翻實質嗰個三個島嘅島嘅範圍咧，佢個水深咧係比過往同類型嘅填海計劃咧。是深近一倍的，是啦。咁所以意味住可能个造价上面呢过往是存在一个我哋都觉得可能有潜在严重低估啦。 嗯。是嗱，喺個造價嗰方面咧，即係睇到啦，佢成個即係交椅洲人工島嘅估算咧，就係2940億嘅。咁當然亦都有其他嘅一啲嘅開支啦。咁佢而家總嘅造價嘅估算咧，就會係達到5800億。咁但係嗰個收益咧，就會係由原本估算最高嘅1億1430億咧，就降到去7500億喎。咁呢個造價方面，你覺得其實5800億係咪都係一個合理嘅估算咧？ 我覺得成本又低估咗啦。高估咗嘅成本上咧，例如講緊而家5800億咧，點解係比起一開始，例如大家如果印象2018年林鄭月娥公布嗰個成明日大嶼240億咁樣噶嘛？咁嗰個咧，原來今次咧嗰條數係即係改，因為佢個項目改咗名啊，就唔叫明日大嶼，叫交椅洲填海項目咧。咁所以佢淨係計個島，係啦，咁就唔計啲相鄰嘅一啲。都同本身個島發展係相關嘅設施咧，或者係一啲填海嘅計劃，例如欣澳啦嗰啲計劃，佢就剔起咗，咁所以咧條數咧就變細咗咁樣。但係咧，其實佢最尾喺嗰個文件裏面都有交代，其實佢可能未來嗰個人工島嗰條鐵路咧都要喺個欣澳嗰度起個設廠咁樣，即係起個站要填海，係啦。咁所以其實根本就係成條數嘅一部分嚟嘅，而家就。改咗名就當平咗咯，即係所以其實5800億咧，我估市民要知道咧，其實即係比起可能點解好似過往成6000多億係少咗咧，係因為佢改咗名，我覺得呢個係重要嘅。同埋另一方面咧，5800億嗰個成本咧，其實佢係冇考慮到未來嗰20年嗰個通脹嘅，即係佢而家係純粹計翻過往嗰4年可能個物價或者嗰啲土木或者物料嘅造價可能提升咗咁樣，咁但係咧。其實佢個項目係牽涉上20年 嘅一個即係可能跨時間嘅一個發展計劃嚟嘅。咁所以其實咧，呢條數咧其實都唔準確嘅，即係佢冇按住本身未來嗰、那個即係可能一啲唔同通脹去再即係估計。咁所以咧，其實有團體已經好快咁估咗出嚟，係要差唔多成8000億嘅。即係如果按政府未計嗰啲水深嘅變化或者各種可能有機會超支延期咧，已經係8000億㗎啦，係啦，即係一個咁樣嘅規模嚟嘅，係啦。咁所以其實大家係即係好期待，其實政府即將咧話要做公眾諮詢咧，你都要交翻一個比較具體清晰嘅估算嘅數字出嚟俾大家衡量，係咪值得做啊嘛？咁而家咧就純粹按翻2018年咧嗰條數咧就話哦計過往四年嘅通脹就交咗條數出嚟，其實我哋自己覺得係好唔負責任嘅。一個咁大型嘅計劃裏面其實都冇一個詳細嘅資料俾到市民嘅。市民喺公眾參與同諮詢其實俾啲咩意見咧咁樣？咁呢個係成本嘅方面咯。咁至於嗰個效益嗰方面，其實你見到咧，其實個文件咧都我覺得都有啲唔負責任，因為佢都係按住過往咧。即係測量師學會嗰、那個即係好粗魯、好粗略嘅估算嚟，因為其實過往已經有好大爭議，就係其實政府自己唔做個估算，靠人哋打口去講。咁最尾如果真係唔係咁樣咧，咁政府可以講話哦，依、這個只係某一個學會嘅估算，即係作為參考咁樣。咁最尾其實實質即係受影響嘅就係我即係可能一般市民嗰個代價，因為其實佢如果即係個成本超支啦，或者個即係造價係唔似而家預期咧，其實咧我哋係要孭好多嘅一啲即係背後嗰個未來嘅債務啦，即係可能一啲唔同類型嘅福利係會減少啦，係啦，甚至可能會更加令到香港政府更加依賴賣地收益，令到我哋嗰個高地價政策會繼續行落去，跟住佢本身話。明日大嶼去解決房屋問題最尾其實就會令到我哋嘅土地或者房屋問題加劇咯。呢個係我估好多香港市民擔心，點解呢個係今次嘅擔心嚟嘅？就係、是、你個成本低估咗，效益咧其實你隻人打口自己唔估清楚，係啦。咁有高度依賴賣地收益去令佢填氹，咁最尾填唔到氹咧，咁就真係市民同你填氹喎。咁呢個係我估係一個最大。即係喺呢一個明日大嶼嘅項目，你講乜嘢？可能好多啲海綿城市啊，或者十五分鐘生活圈，其實冇意思嘅。即係市民最關心呢樣嘢，就係、是、你可唔可以交代翻清楚少少嗰個成本同造價，客觀啲，唔好借人打口，清清楚楚計翻未來，其實我哋實質真係要用幾多開支咯。而家目前咧，我睇成份文件咧，我係唔滿意嘅，即係佢睇唔到一個完整。即係可以說服到人係做呢個項目咁樣嘅，即係長長資料啦。 嗱，但係陳劍青，其實你亦都講啦，嗰個工程嘅年期咧係好長嘅，咁嗰個成本估算即係都會有機會有變化啦。但係同樣咧，嗰個賣地嘅收益亦都會有機會有變化嘅喎。即係你會唔會係呢一刻難以估計佢真係會成為一個蝕本咧？會唔會第時個收益會係有機會即係再高一啲變成唔係一個即係蝕本嘅項目咧？ 系啊，其实嗰个不稳定性系好高嘅，即系未来嗰个变数系好高嘅，所以其实呢个计划嗰个即系风险其实都几大嘅，即系未来其实系咪会好似我哋过往香港二三十年咁样，其实你攞块地出嚟就会有人买，或者你就会高价卖咧？因为我哋未来系建住一个发展嘅方向，就系至少有一个好重要嘅参考数字，就系个人口增长嘅数字。其实你见到，其实香港去到即系未来，其实一段日子里边咧，其实人口已经唔系好增长。去到2041年咧，其实已经去到饱和噶啦。 咁 所以咧，呢个项目做完之后咧，其实佢就会 都有一啲不稳定因素存在。多谢你陈剑青倾到呢度啊，唔该。